情我热泪满面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，等你能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，爱呀爱你爱够真情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主变不惊，等你能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哦你是我所有心情。 心。

顺顺利利，安康幸福。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 2018新年快乐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96.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，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听经典。 要问为什么？ 我对你情有独钟，你是唯一的梦。最后我才明白，你是我唯一的梦。 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。热闹的城市，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我愿意试。 寂寞来袭，有雨意，到底风在哪里？想念着你，我的念头应该想到哪里？有什么方法让两个 什么？你爱不爱我？撕掉虚伪，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到底爱不爱我？唤醒自己，也就不再难过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。 Let day you went away.